这里还有一片拼图，到底是在哪里呢？难道是这边吗？夺冠的最后一片拼图。各位棒球迷，早安、晚安、晚安，我是阿都凯。就在12月1号，台湾大赛结束了，而中信兄弟也拿下暌违10年的总冠军。果然，10年磨一剑。而其中台湾大赛最有价值球员，也就是詹子贤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詹子贤的棒球生涯吧。詹子贤出生于1994年2月24日的台南市，身高183公分，体重92公斤，投打习惯为右投右打。詹子贤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打击姿势，左右摇摆的打击准备动作，也让他在进职棒前就有很大的名声。2016年8月25日在新竹球场进行的比赛，同时也是詹子贤生涯第二场初赛。上场前就让很多人殷勤期盼他的打击，最主要要看的就是他左右摇摆打击姿势，就连胡金龙都曾在场上模仿他的打击姿势。不过自从今年开始，好像也就很少看到子贤有这样的准备动作，所以要看他摇摆打击姿势的话，就要从过去的影片中回味啦。国小的詹子贤是队上的投手，而身上散发国中的詹子贤就能够飙出时速高达143公里的球。詹子贤的三级棒球生涯中，投打能力都很出色，同时击球能力更是非同小可。在国中棒球联赛中，一场面对中山国中的比赛，球队落后2分，满垒局面下，一棒击出了再见青垒安打，帮助球队以3-2击败对手。而国中毕业后，考上南印商工棒球队，身上高一便飙出了时速146公里的速球，甚至在大通杯上对决西苑高中棒球队，对面的先发投手正是在2015年12强上投出完美表现的郭俊麟。而詹子贤原本被安排在第4局下场，结果没想到詹子贤投出了先发7局无失分，技压郭俊麟的好表现。但是詹子贤在高二因为肩膀韧带发炎，导致投球姿势走中，失去了过去威风凛凛的投球姿态，更一举得到了投球失忆症，就连最基本的传球都做不太到，也因此信心完全消散。詹子贤的高中教练看到这个状况，紧急把詹子贤调到离投手球最远的外野去。尽管在接近高三的时候才半路出家，但是仍扮演了一整年的主战外野手。也在高中毕业之后考上文化大学，或许是因为半路出家的关系，詹子贤的心态与抗压性不如其他打者来得好。大学前2年都给人家爱打不打的感觉，直到大三时廖敏雄教练才看不下去，直接刁了他一句：这么远一趟来台北打球，打成这样有点回去吗？而詹子贤重新上紧发条之后，终于破茧而出。大三和大四几乎在各个大赛个人排名上都能够看到他的名字，春季联赛上还夺得了打击双冠王的佳绩，以及冬季联盟上还缴出漂亮的表现。但是在中华队培训过后，还是没有获得 U21、亚运跟 U23 的青睐，最终在业余时期留下没有穿上中华队球衣的遗憾。从文化大学毕业之后，参加了2016年的中华职棒选秀会，虽然没有国手的资历，仍在第二轮的时候被中信兄弟点名，以第二轮第7顺位的签，外加上420万的签约金，正式开启他通往职棒的大门。在与中信兄弟签约之后，詹子贤先是在二军登场，而在二军只出赛了2场比赛，总计6个打数没有安打，之后就被拉上一军做测试。8月21日执行代打试试水温，同时完成生涯初登场的记录。不过手打席只敲出了左外野的高飞球出局，但是到了8月26日，面对义大犀牛的战役中，首度获得先发出赛机会，手打席就敲出了自己生涯的首安，当天总计3打数一安打。在几天后9月1日的比赛上，缴出4打数两安打的成绩单，其中一支安打是作为自己生涯首轰的全垒打。尽管整季出赛场次少，但是9月和10月的15个打数跟20个打数里面，缴出打击率333和350，还包含了2发的全垒打。刚进入中华职棒就被带进了总冠军赛28人名单里，在总冠军赛上虽然有3场的出赛机会，但是仅仅只留下1个打席与打击率0的成绩单。时间快转到2017年，史奈德总教练在上任之后给予新人较多的出赛机会，詹子贤也在开幕赛的时候获得了上场的机会，但是在一军开季的期间表现不稳定，在4月打击率从3.85跌破3.0之后就被调到二军做养成。不过在二军里面，詹子贤火力大放送，出赛14场，缴出3、4、7的打击3围，外加上20分打点与5发全垒打的成绩单，这也让史奈德迅速把他调回一军做支援。詹子贤也把握这次上来一军的机会，而就在回到一军后的第一场比赛，就获得了先发出赛机会，结果单场打出了3发全垒打，成为当年继曾陶荣与陈子豪后， 对上第三位三抢炮球员，整体打击状况越打越疯狂。七月单月打击率高达439%，九月单月更是直接扛出了6发全垒打。当年詹子贤共计敲出了17支的全垒打，打击三围3×50、4×03、6×10，缴出高于全联盟平均的154.8的 WRC 加，在超过300个打席的球员当中排名联盟第三。由于2016年詹子贤的出赛场次未达标，因此在这年仍保有缴出新人王的资格。而詹子贤就这样一举拿下了当年度的中华职棒新人王。在中信兄弟对决统一社的季后赛上，詹子贤同时也是名单之一。G1 虽然5个打数零安打，但是在 G3 五局下半的时候，更是大棒一挥，挥出了2分的全垒打，超前比数，挑战赛上缴出3×89的打击率，帮助中信兄弟取得进入总冠军赛的资格。但是到了总冠军赛，詹子贤就如同大家知道的一样，心理建设不足导致软手。除了1×54的打击率以外，同时有30.8%的被三振率，中信兄弟遭到了米狗攻破。最终，詹子贤以联盟亚军之姿结束新人年的旅程。时间快转到2018年，詹子贤的新人撞墙期来到。虽然获得稳定出赛93场出赛，不过打击状况却非常不稳定。基数月的打击状况非常好，但是碰到偶数月的打击状况就下滑。基数月的七月更是在14战里面就扛出了5轰，还棒打了自己的男一学长郭宏志，打出了惊为天人的再见3分炮。而在8月，詹子贤也被编入亚运名单之内。詹子贤也找回了自己打棒球的初衷，铜牌阵上敲出了惊为天人2分炮，这发全垒打也帮助中华队顺利拿下亚运的铜牌。整季詹子贤的状况时好时坏，而且还在一场面对富邦悍将的比赛中，两出局接到球后就把球送给看台上的球迷，最终以2×81、3×18、4×53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9发全垒打与50分的打点，结束2018年的旅程。时间再度快转到2019年，詹子贤在开季的时候长打能力不错。不到一个月就击出了5支的全垒打，但是因为丁丁哥伯纳左右癌，詹子贤与陈子豪两人必须互相轮替守外野。尽管如此，詹子贤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，5月的时候还一度成为全垒打王。陈江河退休赛那场比赛，从2点多开打打到6点，靠的就是詹子贤棒打之念的再见3分弹结束比赛。6月8号这天更是敲出中华职棒史上第100支的再见全垒打，下半季赛事获得越来越多的出赛机会，甚至9月单月打击率4×06。其中还包含6发全垒打，整季 WRC 加160.6，排名联盟第三，只落后给陈俊秀跟林立。这年詹子贤的打击三围创生涯新高，26支的全垒打，同时也是生涯新高。但是在总冠军赛上，就跟大家知道的一样，缴出打率不到30%的打击表现，还在 G1 平手满垒的局面遭到3振出局，再次以联盟亚军结束2019年的旅程。不过季赛结束后，也获得最佳外野手肯定。时间快转到2020年。热身赛期间，詹子贤就有不错的打击表现，缴出3、4、6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2轰的表现，而且在季赛时的表现也是相当可以。曾在一场面对统一社的比赛中，扛住了自己生涯首次的满贯全垒打，而且这场比赛詹子贤也单场4支4，赛后获得单场 MVP 的殊荣。整季除了5月和9月以外，单月打击率都有突破30%，甚至直逼40%。整季缴出33.3、4×06、5×29的打击三围。外加上20轰与排名联盟第6的80分打点，季末也是总冠军赛28人名单的人选之一。而詹子贤，又是跟大家所知道的一样，打满7场却因为心理素质不够的关系，仅在总冠军赛上击出4支安打。而赛后他也觉得他自己很对不起秋哥，虽然秋哥非常挺自己的球员，但是他却无法扮演起爆符的作用。总冠军赛后，他也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整天。差点走不出这个阴影。不过在季后，詹子贤也还是获得外野手金手套的肯定。时间再度快转到2021年，开机时詹子贤冲得很快，在4月初的打击率都有突破30%以上。不过最特别的记录是，詹子贤在开机的前5站就击出了5次双杀打。不过就在第5站的时候，詹子贤洗刷双杀打阴霾，面对魏全龙战役中单场3安猛打赏，包办球队的3分打点。而赛后 MVP 访问时，他也说到成功的关键，是因为他告诉他自己2出局了，反正不会打双杀打，打就对了。四月单月更是扛出了4支的全垒打，其中一支还是棒打天哲所扛出的超前比分的全垒打。虽然说詹子贤火力大放送，但是打击率却跌破30%以外，甚至打击率最惨曾只有2×27。不过后续因为去了球场附近的南天宫，打击状况也逐渐拉回正轨，多场比赛缴出3安猛打赏好表现。疫情期间，詹子贤也发现手肘长了骨刺。詹子贤的状况也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可以单场5×5还打全垒打，坏的时候可以5打数0安打。不过长了骨刺的詹子贤守备能力还是非常突出， 这一场面对同一支的比赛中，兄弟在领先两分的情况下开箱新洋头向魔力，而就在向魔力要掉分的同时，詹子贤精准回传将林黛安阻杀在本垒前，帮助兄弟守下一场比赛的胜利。因为骨折影响，詹子贤整季的状况不稳定，缴出2.75、3.56、4.15的打击三围，外加上10轰与62分的打点，中信兄弟寂寞杀进了总冠军赛中，子贤也是28人名单人选之一。而就在总冠军赛上，詹子贤决定让手硬起来 ，G1 突破布雷克的封锁。七局下半，詹子贤与岳东华背靠背，子贤扛出了左外野方向阳春全垒打，成为该场比赛兄弟制胜的关键。而 G2 上，詹子贤棒打郑军人，缴出连两战都开轰的成绩单。正当你以为詹子贤只剩下全垒打的时候，下一场比赛詹子贤就击出两支安打，并且帮球队跑回本垒两次。G4 也是三打数一安打，总冠军赛四战詹子贤都有安打演出。总计12打数，打出5支安打，.417、.533、.02打击三围，中信兄弟也拿下暌违10年的总冠军荣耀。詹子贤也获颁成为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。而比赛结束之后，詹子贤也回到南天宫拜拜，同时决定接受治疗骨刺的手术。詹子贤在今年洗刷过去大家对他的看法。总冠军赛上，他一直很害怕他自己变成球队的负担，但最后却是带领球队小将往前冲的中生代球员。詹子贤未来还会为他的球员生涯写下什么样的篇章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对于中职柯有伦詹子贤的介绍。大家对于詹子贤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喽，我是阿都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去年整季泰迪相较于大碗和大医生来说，名气没有这么的高昂。但是2021年换球之后，泰迪才真正变成羊头之鬼。